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304集，颍昌。方老石沉溺难色，脸颊虚得发青，他捏着核桃冷笑道： 净放狗屁，少在这儿耍你那套无赖，我的粮早就抵到军粮里了，为的就是你这种白眼狼。 没粮还打个鬼的仗？ 杨秋居心不良， 趁早跑吧。 跑？ 方老师啐道： 呸，西北全境都叫沈泽川卡死了，要么去天飞阙投靠七大帅，要么去茶石河跟边沙人干。沈泽川二月不是还要打端州吗？我们给他把局搅了，给中伯留个豁口，他还敢在这耀武扬威？ 他们是土匪，最开始听说沈泽川和萧赤野在磁州杀掉了雷长明，接着听说沈泽川在茶州杀掉了蔡玉，后来又听说沈泽川在敦州杀掉了雷惊蛰，中伯几大匪首全他妈栽倒在沈泽川手里了，现在用脚想都知道沈泽川不会放过他们。杨秋原本掂量着霍凌云不够资格，镇不住局面，到这儿来是为了趁火打劫，想在城破前搬走翼王的钱库，可他到了这里发现方老师这些人也在打钱库的主意，大伙儿此刻坐在这里相互算计，都巴不得对方赶紧死。霍凌云虽然坐在虎座，却肯伏低坐小，他没什么表情，只说： 倒也不必太过着急，沈泽川这次派来的是个老头，一没威望，二没本事，胆子还小，成不了气候。 颍昌确实没名气，但颍昌一个照面就搞掉了他们将近一半的兵，昨晚的仗是霍凌云出去打的，详细情况他闭口不提，杨秋和方老石只知道伤亡严重。杨秋心想，这霍凌云就是个绣花枕头，顶个屁用。他面上还笑着： 那是霍兄弟出身名门，他一个乡野老儿算个鸡巴，我吧就是为粮食发愁，别的不操心，照这么消耗下去，咱们就是击退了磁州守备军也撑不到开春。 那你想怎么着？ 方老师讽刺道。 听您高见。 杨秋翻他个白眼，看向霍凌云： 颜和如在敦州还有铺子，咱们拿翼王的家底跟他换粮食，他是认钱不认人的主，铁定会帮这个忙，只要撑过这个冬天，霍兄弟就能坐稳翼王的位置，到时候咱们招兵买马都来得及。 方老师在这儿听杨球闭眼胡吹，却没有开口提醒霍凌云，他嗜好霍凌云这口，但他在衙门里看到了翼王被狗啃得没个人样的尸体，不禁生出了唇亡齿寒之感。霍凌云这半年都待在翼王跟前，对外边的局势不了解，像是信了杨球的话。 可是如今守备军围城，咱们怎么跟颜和如的铺子做这笔生意啊？ 端州那片我的人最熟悉，六耳的眼睛我也能用。 杨秋跟翠琴有点猫腻，以往翠琴去端州做生意，他也跟着混过几回。 霍兄弟若是肯信我，我就替你跑这一趟。 方老师当即变脸： 你算得好啊。 他们咬死了对方都不肯让步，翼王的钱就是日后的保命钱，谁都不肯分给别人，为此僵持在这里，把气氛搅得沉重。杨球的话都被方老师堵死了，他坐在这里越发焦躁，担心霍凌云扛不住磁州守备军，索性心一横，就想在今夜杀人抢钱。城墙上的樊州兵正贴着墙角撒尿，突然听见下边传来几声口哨，他系着裤子没敢直接探头出去，而是从墙垛中间往下瞟，野地里燃起了篝火，磁州守备军顶着盾牌在城前列阵， 却没有响起出战的号角声。尹昌立在最前方灌了几口酒，喊道： 翼王在不在？喊他上城墙，咱们谈谈嘛。 樊周兵昨夜被尖刀捅穿的滋味还在，尹昌追赶他们时就像个老疯子，到现在余威仍存。樊周总旗是个土匪，跟着杨球混的，霍凌云特地把他放到这里。他趴墙垛上冲尹昌吐口水： 呸，谈你妈个蛋，休想骗老子们出城。 尹昌不甘示弱，骂道： 嘿，樊州境内接你妈的是软蛋，锁头的孬种，给爷爷我舔屁股都不配，呸，小瘪三，还打个球的仗，趁早滚下来，给咱们府军提鞋。 尹昌年少的时候混迹市井，污言秽语随口就来，站在这里喝酒助兴能骂个三天三夜不重样。他用词粗鄙，骂到痛快的地方带着守备军一起齐声，高兴得像是过年了。总旗跟着杨球在登州威风惯了，到樊州翼王都对他客客气气。昨晚在野地里被尹昌溜了一圈又捅了屁股，这会儿积着怨撑着墙躲破口大骂。总旗一还口，尹昌就挥手怂恿着背后的磁州守备军连吼带唱的回骂。总旗气势上压不过，声音被他们给盖掉了，怒火直窜，气得砸墙，对左右道： 射他！ 樊州兵刷的架起弓，下边的磁州守备军立刻就跑。他们配备着盾牌，在叮叮当当的几支落箭中边跑边骂，带出了樊州兵的射程范围，就站在那条线上齐声冲墙头嘘声。尹昌跳进线内，举起双手让后边的号角吹起来，老头红光满面的喊： 樊州呢？ 磁州守备军齐声道： 进城汉水关。 尹昌又喊： 翼王啊！ 磁州守备军接道： 就他妈是条赖狗。 樊州的箭射不到，大小军士都趴在墙垛上七嘴八舌的回骂，可惜效果甚微。尹昌还给守备军编了调子，他们站在这里吼得震耳欲聋。总旗半个身子都探出去了，被骂得面色铁青，隔空咆哮： 老匹夫喊个球，老子要割了你们的烂舌头，来来来。 尹昌像是喝高了，踩着雪原地转圈圈，拍着手说： 你要是不来，老头就把你认作闺女闺女。 他捏着手指扭身回看墙上的总旗，掐着嗓子学道： 老子要割了你们的烂舌头，还要撕了你们的脸皮子。 尹昌一把年纪，脸上的褶子都能掐出花了，学习女人却惟妙惟肖，把那神韵把握了八分，跺得脚下冰碴子乱跳。总旗脸上清白阵阵，樊州兵组成复杂，根本不能算是兵，死对头都被编在了一起，这会儿看总旗受辱，指不定都在背地里嘲笑他。总旗何时受过这等奇耻大辱，他一把推开旁边的兵： 你背马！ 士兵急追在后： 哎，霍个鸡巴！ 总旗猛地拽起士兵恶声说： 老子是杨大当家的把头，在登州杀守备军的时候，霍凌云还在尿裤子，他也配指挥老子？拿火铳！ 昨晚尹昌被火铳打得抱头鼠窜的模样，总旗还记忆犹新。他们在尹昌的分割下死了近半，今夜背靠樊州城，底气比昨夜更足，大不了再退回来就是了，怕个鸟！反正他们有马，撤回城下就上弓箭，尹昌敢追就是个死。尹昌拎了拎裤腿，老头回首摸到自己的刀柄，他没了嬉笑，浑浊的双眼静得像是这片夜空。他调整着呼吸，这是他自己钻研出的办法，只要临战前平复下呼吸就能站稳。这世间有天赋绝伦的将领，他们年轻，不仅志向远大，还璀璨夺目。但是也有一种将领，这一生都没有扬名的时刻，他们永远背对苍穹，眼里只有自己脚下的方寸土地。尹昌很老了，城门打开的那一刻，尹昌再次感受到了身躯里奔涌的战意， 那是他燃烧至今的欲望。他看不到朝他袭来的苍老，他还是这样年轻，澎湃起的热血使得他拔刀的速度根本没有变慢。赢一场，即便他不是名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